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我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时尚最长假期结束，虽然很多人节日期间仍旧坚守岗位，没能享受长假出游的乐趣，但算算自己这些天的加班费，还是要捂着嘴偷乐一下了。如果这八天假期都在加班的话，可以拿到相当于日常工资20倍的加班费，这种感觉好像可比路上堵车在景点看人要幸福多了。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这两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开始影响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出现降温降水天气，多地出血已提前报道。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超级假日前七天中国接待游客超过6.6亿人次。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成果清单公布，双方确认有必要在非法移民遣返领域继续取得进展。数据显示，2013至2016年全国累计竣工住宅面积74亿平方米，住宅建设水平创历史新高。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长马龙稳居男子乒坛世界第一，并创造32个月稳居世界第一的纪录。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国际金融市场掌声一片，美元连续走高至2个月高点，原油价格重回反弹走势，铜价累计涨了近5%，领跑国际大宗商品。雄安新区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新区安置区建设已经进入了前期程序，安置区不在起步区范围内，生产企业暂时不搬迁。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不得不承认，假期结束了，而且除了双休日，这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了。其实现在很流行的想法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er, 努力工作，更努力的玩。不知道你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呢？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岁月轻狂》。 睡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云上看，云上走。 回不了头。 有人告诉我，一生中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暖了岁月。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岁月轻狂》，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其实我觉得喜欢张信哲的歌迷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从198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说谎》到如今快30年的时间里，张信哲一直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歌手，几乎每年都可以听到他出一些新的作品，无论是新的专辑还是 EP 作品也好。也许真的可以在他的歌曲当中感叹一些岁月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痕迹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岁月神偷》。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承受着剩下了什么。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注意和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 这是不愿心， 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 只是不甘心， 因为你，只为你，也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看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起，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 CEO 的自述，说生平第一次做 CEO， 有的时候会坐在办公桌旁，心里想着今天我到底该做些什么呢？每当一轮融资之后，这种感觉就尤为的强烈。当然，一家创业公司肯定总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应该如何有成效的分配时间，成为了很多创业者的问题。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CEO 必须要做的几件事儿。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说一个 CEO 呢，想要在创业的路上走得更顺，一定要做下面的几件事。第一点就是推动团队，设定具体的有挑战性的目标，然后经常让团队提供反馈，提供建设性的意见，积极的对待每一天的工作，对待每一次的例会，不断的设置新的挑战，让团队可以在一个正能量的氛围当中不断的学习，对待每一件事情都有其相应的结果，这样推动团队的方式才会让集体走得更远。第二点叫做兜售愿景，在招揽投资者和顾问，签约招聘人员和公关公司，雇佣员工，签下第一批顾客，举行公司会议，说服记者，以及跟行业分析师过招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人都要求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以及饱含热情的讲述，而 CEO 就需要在这些会议当中亲临一线，因为这些会议很有可能成为公司走向成功或者是失败的拐点。第三点，仲裁分歧。相信如果公司的同事没有周期性的发表意见相左的话，这家公司是不能够进去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下一个版本当中加入客户需求的功能呢？针对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仲裁分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伟大的销售和市场部门的同事总是应该不断地去推动工程、运营、财务和产品部门一起去冒险。第四点叫做走动管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企业中，要为很多的难题做出最终的决定，这一点需要一个 CEO 完完全全的了解自己的公司，比如说他需要去实际的接触编写代码的同事是什么类型，甚至也需要亲自的去跟客户交谈，而这些是你坐在办公室里所无法完成的。那第五点至关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跟客户交流了。一位 CEO 应该将30%的时间用在跟客户交流上，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客户就能够理解甚至是记得我们本身所推出的产品。不过这样的过程无论有多麻烦，都要坚持去跟进，可能一些产品的理念就是在这些反馈和交流当中所获取来的。创业要经历的矛盾、纠结甚至麻烦有很多，但是很大一部分其实 CEO 和领导者的工作是由自己来支配的。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去列一个清单提醒自己每天的工作内容，但是我想以上的这五点是很多创业者必须要做到的。做好自己的职责，带着一个好的愿景，相信未来公司的发展也会慢慢的走向正轨。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

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 上班太辛苦了，更显得假期珍贵，宅着太浪费。有一部分特别认真的人，甚至在度假中也追求高效。我见过把出行计划做成 Excel 表的，一点在沙滩，三点在动物园，五点在当地著名的餐厅，八点去夜市，一点的风景都不想错过，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仅仅身体来了还不够，进阶版的要求是灵魂和身体同时上路，最好在出发前读完几本相关的著作，了解目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认真的经营假期。其实这很好，只要你真的乐在其中，享受过程。你是怎样度过这样一个长假的呢？ 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

对于假期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我有个朋友假期就哪儿也没去，假期前我问他假期计划，他说他的假期计划就是浪费时间，在家看看书，和朋友喝点咖啡，仅此而已。我还挺喜欢这种偶尔挥霍时间却毫无负罪感的样子呢。人生不是所有时间都要有用有价值的，没有谁能总是紧绷着，偶尔的挥霍一下时间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暂时的放下目标责任和自我审视，其实也挺轻松的吧。

天气真的是冷得厉害，今天最高是16摄氏度，明天最高11摄氏度。那在这个时候听一首齐秦的《狼》，更能感到北风萧瑟了。这首歌曲唱的本来就是孤独的狼，虽然不是什么霸气勇猛的形象吧，但是它体现的是那种在恶劣的环境里弱小沧桑但是又坚强的形象。有人说狼它虽然没有老虎狮子般的强壮，也没有大象庞大的身躯，但至少没有在马戏团里见过他们的身影。我在想王祖贤当年是不是因为这首歌而爱上了齐秦呢？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陈美玲心中的他。 明了，谁知

人如果对自己太苛刻了，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的结果，那就是你会失去平静，陷入更大的焦虑。有一些细密规划一切的人，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很焦灼的。时间管理玩得过火了，就会这样，你越管理越会觉得可做的事情越多，越做不完越焦虑。时间的质量其实从来不在于你在那个期间做了多少事情，而是你的一种内在感受。如果睡懒觉宅在家里看看秋日的天空发呆让你感觉良好，其实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直到